Thank you. Thank you. 四方浪在狂在火柴浪落 实在强。今年的收成好，爱多亏那共产党，放鸡呀那个祖师呀，喜呀喜洋洋，放鸡呀那个祖师呀，喜呀喜洋洋。

Thank you. 哥哥，你走西坑。 青山重。